不肯长大的小姑娘。有个小姑娘，她跟爸爸妈妈奶奶住在一个村子里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后来小姑娘有了个弟弟，她常常带着出去玩，一起到鸡窝里捡鸡蛋，还让弟弟去摸摸那头很大很大的母牛。可是有一回打仗了，爸爸给抽去当兵，再也没回家。妈妈和奶奶哭得好伤心啊。 可怜的孩子， 奶奶说， 你们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不行，小姑娘叫起来，爸爸这么好，我很爱很爱他，写封信给国王，要他把我们的爸爸还给我们。 国王可没法把爸爸还给你们， 奶奶说， 国王派你爸爸还有许多孩子的爸爸去打仗，仗是打赢了，听说国王心里一高兴，在皇宫里开了3天3夜宴会呢。可是老百姓遭了灾，你爸爸死了。 这太不公平了，小姑娘气急了，太不公平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真弄不懂。妈妈说， 许多事情你不懂，等你长大了就会懂了。 我什么都不要懂， 小姑娘流着眼泪说， 我也不愿意长大，就让永远这么小吧。 这可是真的，从这天起小姑娘就不再长大了。弟弟长啊长啊，姐姐还老是那么小，整天愁眉苦脸的。 小姑娘的妈妈因为太伤心病倒了，给送进了医院。这一来，家里的活只好都由奶奶来干。奶奶去捡柴火，一大捆柴火把她的腰都压弯了。奶奶去打水，满满的一桶水累得她直喘气。小姑娘见了多心疼啊。 我真苦啊， 奶奶说， 孩子，你能快点长大就好了，也好帮帮我的忙。 小姑娘试了试，一桶水怎么也提不起来，一捆柴不但背不起来，反而摔了一大跤，把膝盖也磕破了。她说， 我得长大一点儿，就稍稍长大一丁点儿，好帮帮奶奶的忙。 她真的就长大一丁点儿，再去打水就把满满一桶水提回来了。奶奶很高兴说， 孩子，你去插点干草来喂母牛，我的手疼，叉子太重了。 叉子真的很重，小姑娘怎么也拿不动。她说， 再让我长大一点儿吧。 她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，长得跟她同岁数的姑娘一样高了，轻轻拿起叉子，插了好多干草来喂母牛。不久，奶奶死了，可是妈妈还在医院里住着，家里只有小姑娘和弟弟两个人。这时候，弟弟上学了，念了1年级。小姑娘每天一早起来叫醒弟弟，盯着他把耳朵洗干净，看着他把课本都在书包里放好，还要烧早饭、叠被子、打扫屋子、喂鸡、喂母牛。到了晚上，他已经累得眼睛也睁不开了，还得洗碗，给弟弟补衣服。 没法子， 小姑娘说， 还得再长大一点儿。 她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，干起活来就省劲儿多了。 妈妈病好了，回家一看，屋子里整整齐齐，姐弟俩都长高了，心里真高兴。妈妈的身子还很弱，小姑娘说，妈，你好好歇着，家里的活儿全让我来干。现在家里三个人，活多了，小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想再长高一丁点儿。于是她又长高了一丁点儿，成了村子里最高最高的姑娘了，高了好，有力气。妈妈的身子全好了，小姑娘的活少了些，她就去帮隔壁的老大娘做事，反正谁要她帮个忙她都乐意。有一回，一个强盗来到村子里，说要给他两斤金子，要是少了一点儿，就放火把村子烧掉。这可把村子里的人吓坏了。小姑娘跑了东家跑西家，对那些男人说，你们这些胆小鬼，强盗只有一个，你们人多不会把他赶跑吗？ 嗯，可是他有枪啊。 这些男人真的都是胆小鬼。 那好，我来对付那个强盗。 小姑娘跑回家去，对着镜子说， 我还想长大。 她这么一说，呼的就往上长，头碰到了天花板了。等她走到院子里，已经长得跟烟囱一样高了。她走到强盗跟前一站，吓得强盗连忙往树林里跑，可是逃不了了。小姑娘三脚两步就追上了他，老鹰抓小鸡似的，一把抓住了他，把他关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楼上。强盗还想逃离，从楼上跳下来，摔断了腿，闭上眼睛，再也睁不开了。小姑娘往下一看，嘿，村里的人围着他又说又笑，还没他的膝盖那么高呢。他想，这回我长得太高了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对付强盗呀。没想到这一下子出了件怪事，小姑娘越缩越小，很快就跟村子里的姑娘一样大小。她是村里最美丽的姑娘啊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，为了打垮坏人，就会变成一个巨人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